两斤，一留住你啊，留那里那玉苗。我不有如果和你如果你偷开的人我真把我一样他们家人就来주철문처자가철천자나를문제이고무다리나소식이올구나내이지라편이와우냐선산너바람불고지중또오늘날어려많이몇번이나면서육모홍어은고래윤지준리윤허면사사꼭타운정그날주야수시비매쳐도다